美丽，崎岖的小路上你的足迹，视线渐渐深深，一路蜿蜒到我的心里。傻傻的舞动也窃窃私语，谈到你的美丽，是你让这一切诗情画意。我听风听雨也听你，我思前思后思念你，从第一眼见到你就已经爱上你。爱上谁上谁多惬意，我画遍风景只为画你，原来你早住进我画里。我听风听雨也听你，你一颦一笑多动心，我终于懂得爱情 发育，只为躲你，想走近。